第128集，张仲良托人问傅云县，要不要他回国来捞他出来。英雄惜英雄，两位享誉全国的刑辩大状交情甚笃，但傅云县轻描淡写地说：“ 不必。” 傅云县请的律师是许苏，跌破了好些不知内情者的眼镜。贺小仆这会儿还被关在看守所里，案子拖了半年多，一直没开庭。傅云县让许苏去联系贺小仆的辩护律师，让他检举自己立功。律师还替他们捎了话，说他媳妇儿快生了，孩子睁眼时应该看见爸爸。贺小仆哭得一塌糊涂，傅云县在最后关头解除了对许苏的委托。看守所里，他笑着说：“ 关里头太没意思，我只想找个熟人聊聊。” 傅云县不要许苏为自己辩护，也不要任何一位律师为自己辩护。他的自辩非常精彩，也很幽默。他站在被告席上，还有心情调戏公诉人。他说：“ 各位大概是国内最幸运的检察官了，你们面对的是身为被告人的傅云县，而不是身为辩护人的傅云县。希望你们肩负起法律授予你们的检察职责，不要辜负这份幸运。” 听审的人都笑了，其实没什么好辩的，能推翻的证据自然都被推翻了，剩下的证据都是铁的。案子审审停停，傅云县在看守所里关了大半年，最后出了判决，判二缓三。傅云县离开看守所的那天，冬天刚走，雨季未来，是开春之后气候最爽人的一天。许苏去接他，路上碰巧遇见了唐一川，瞧着还是老样子，身板挺拔，又冷又傲。许苏下车去打招呼，毕恭毕敬地管对方叫唐姐。这份客气并不是忌惮对方的职务，因为唐一川已经不是市检二分院的副检察长了。可能是纸包不住火，也可能是那天他在江书记面前慷慨谏言，到底得罪了一些人。许苏已经知道了唐一川与傅云县的那些过节，也知道自己被对方利用，捅了傅云县与贺小仆一刀的事儿，但他对着唐一川仍恨不起来。他依然奋斗在公诉第一线，守着底线，担着正义，案子办得不枉不纵，质量很高。平日里见面的机会也少，两人就傅云县的案子简单聊了两句，许苏便觉出唐一川不一样了。以前的唐一川像一柄随时会出鞘的剑，剑刃何其犀利，但现在的他温和不少。告别之前，许苏突然问唐一川是不是已经释怀了。唐一川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只是说：“ 我还是会盯着他，一旦他再违法，我就会不惜一切送他进去。”行， 许苏笑了笑：“ 我跟你一起看着他。” 因为路遇唐一川还闲聊了几句，许苏比跟蒋璇约定的时间稍稍晚了一些，他到的时候对方已经来了。然而蒋璇不是一个人来的，还带着振兴小学的几个小姑娘，穿着统一的校服裙子，齐整划一的排成一列，每个人手里都抱着一束花，跟仪仗队似的。头排的一个小姑娘生得最矮，脸蛋却最漂亮，她的站姿最认真，眼神也最专注。许苏记得这个小姑娘，蒋振兴案重审那天，他哭哭啼啼地追着囚车喊蒋爸爸。又听蒋璇介绍，傅云县收到的那封感谢信就是这个小姑娘写的，不知从哪儿听说他的傅叔叔今天出来，非要跟着一起来。 其实小孩子最洞明世事，真与假，善与恶，他们一眼就分得出来。 蒋璇说。这边是蒋璇和孩子们，看守所的另一边还有一些人。许苏朝那些人投去一眼，叫得出名字的只有一个丁奇，叫不出名字的都是瀚海案中跳脚骂过傅云县的刑辩律师们。瀚海案已经宣判了，多名被告人被判决无罪释放。傅云县踏出看守所的时候，许苏正背着身子跟蒋璇说话，还是那些刑辩律师先看见了他。律师们也没说什么客套话，一见到傅云县露面，就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 稀稀拉拉不怎么整齐的掌声依然营造出了一种英雄归来般的悲壮气氛，但傅云宪根本不领这个情。 别恶心我。 傅云宪倒不记仇，只是觉得这阵势太夸张，他直接无视了这些他连名字都叫不上来的律师，一把抱起了拿着花束朝他奔来的小姑娘，将她高高举过头顶又放下来。 傅叔叔，你还记得我吗？我给你写过好多封信。 被傅云宪抱在怀里的小姑娘突然害羞起来，她把花送上去，捂了捂自己的脸。 记得。 傅云宪笑了。 你说我悬壶济世，这么高的评价，我怎么能不记得？ 小姑娘撇嘴。 我现在已经会用成语了。 小姑娘送她的花不是常见的玫瑰或者百合，而是大玉兰与另一种不知名的花朵，花型与莲花相似，颜色桃不桃粉不粉的，既艳丽又高雅。傅云宪问， 这是什么花？ 蒋璇走上来回答她， 这是心仪花。 小姑娘把花捧在傅云宪眼前，傅云宪用嘴叼了一片心仪花的花瓣细细咀嚼，然后他放小姑娘下了地，看见了转过身来的许苏。许苏不舍得眨眼睛，尽管一开始他是傅云宪的辩护律师，没少以会见的名义跑来见他，但他还是觉得看不够。他透过模糊的泪眼看傅云宪，觉得傅云宪好像有了点变化，好像又没有。他微眯着眼睛，眉间一道竖线变得更深刻了，但一点也不折损他的英俊。傅云宪朝许苏走了过去，到处都飞舞着毛茸茸的柳絮，令这久别重逢的场景变得格外梦幻。傅云宪就停在了许苏的身前，低下头，许苏抬起目光，笑着喊了他一声 大哥。 春天里柳絮纷纷扬扬，心仪花香阵阵袭来。 这里是东方世界，我是邢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新一期东方世界的节目录制完毕，现场灯光暗了下来，但嘉宾席上的许苏没有走，邢明正在跟导演们做节目后的工作总结，他等着他。现在静人取代了君汉，成为了东方世界节目组的合作律所。傅云宪与庞景秋拆伙之后，傅玉志去了静人，庞胜男来了君汉。庞胜男自以为办成了渠陵案就成了第二个傅云宪，跟当事人狮子大开口索要百万律师费，还拍着胸脯保证无罪释放。可惜牛皮吹得比天大，能力却不够，那当事人还是坐了两年牢，一气之下就将他投诉去了司法局。不查不打紧，一查就发现他办案过程中违规操作不少，直接被司法局吊销了执照。